Hello， 又翻嚟我哋老蛇独女啦，我系奶色， 喂，我系公主啊。 我系 Albert 啊，第二节嘅，今次系好啦，咁啊继续嘅。 讲翻我个日本之旅 啦， 有嘢补充。因为咧，我去到因为咧，同场我咪同佢讲咗话有两个宅男嘅，咁、其中有一个咧，自己就偷咗去咧歌舞伎町嗰度咧，搵小姐谂住，即系试下呢个处男之身，即系 谂。佢系咪真系处男啊？ 佢自称自己，但我睇佢款都似噶啦，即系战战兢兢咁啊。 咁犀。 系啊。咁咧嗱，佢行到嗰啲歌舞伎町嗰度咧，咪有啲叫无料资讯处咁样嘅，好似叫。咁 咧，即叫嘅询问处。 系啦，询问处，哎啱啦。咁咧，佢即系因为无料呢个两个字就俾人吸引咗，就入去，即系以为唔使钱。点知入到去咧， 黐线啦！ 即系好开心啦。 我第一次我想佢系处男啊，应该。 系啊，佢真系无知到不得了。佢咧就走去入去，又话有冇小姐可以介绍咁样。咁嗰啲人啊，即系当然你。 拍 晒啲相俾你睇啦，你逐个拣。 系，终于有水鱼汤啦，咁样。 系啦，咁啊拣咗个咧，嗰张相其实可以摆上网嘅，我哋迟啲。咁咧真系好吸引嘅。咁佢拣咗之后咧，就 佢拣啲咩类型嘅女仔啊？ 佢嗰个女仔，我唔知道有冇睇过张相，但系咧佢话咗俾我听，其实皮肤白咧，直头系嗰啲我谂啱啱出嚟嗰啲女优咁嘅样嘅。 哦 ，A V 系啦 ，A V 女优，蛋大大嘅，咁啊头发长长，有啲似个咩苍井空啊。系啊，因为佢就系识苍井空嘛，咁佢就 中意睇 A V， 点会净系识得苍井空咁样玩啦？ 最贴近嗰个嚟拣咗，咁后屘就带佢上房啦。首先佢就同佢讲话，因为要入会嘅，因为外国人咧就唔接纳嘅，其实就一定要入会。咁咧佢就30,000 yen， 要俾30,000 yen， 咁啊连埋嗰个酒店费咧6,000 yen， 36,000 yen 一定要俾咗先嘅，收咗先嘅。 嗯， 咁啊俾咗佢啦。咁啊谂住，唉，正啦，36,000 yen 都已经可以叫到鸡啦，日本鸡喎，仲要。跟住 你 个 friend 都带好多钱去， 真系妄想。 佢特登嘅，我谂佢特登拎咁多钱。 你想试知你想去歌舞伎町，所以你要带定钱噶啦，已经。 冇错啦。咁咧去到之后啦，咁啊等咗好耐，咁啊死啦！我 想问下佢等嘅时候，你哋去咗边啊？ 佢偷我哋翻咗酒店噶啦，佢自己 偷咗出去。 咁因为其实我哋间酒店咧系真熟嘅，佢识少少嘅，因为佢系睇啲动画大嘅，佢自己都识少少嚟沟通。咁同埋佢讲嗰啲，我谂佢哋嗰啲语言其实都系嗰几句嘅啫，都想吓。要 success 嗰啲， 就算我唔识啊，我去之前可能我都学定晒嗰啲说话啦。 哦，唔系都有翻译嘅，即刻就打翻译出嚟。 唔系冇乜用噶，你譬如喺香港嗰阵时咧，你未去之前，你咪 plan 定，喂，我起码上到去我要讲边几句说话。 系啊， 你可以练定噶嘛。 即有啲教学嘅，你知唔知上网系？ 哦， 你可以练定噶嘛，大佬。 系啦，咁样啦，好啦，上到去啦，等咗成个几钟。哇！有相睇啊，就嚟咗一个咧，叫做佢话特性，佢称为特性猪扒档。 哇！肥到 嚟咗个咁嘅女人喎， 呢个妈咪， 双膊手嚟嘅喎， 呢个妈咪嚟啫嘛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佢就 系 话， 即系嗰个女仔， 系嗰个女仔， 即系俾咗三万几亿就嚟咗呢个啦， 就嚟咗呢个。佢话 呢个肥妈级嚟嘅，即系咪 Will Cadello 咁上 下？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去咗吓亲，佢话。吓、啊！你有冇嚟错地方啊？问佢搞错啊！ 你外国人喺食呢啲噶啦，咁样嚟讲。 跟住咧，因为佢话张相咧，其实系以前后生，咁呢啲都系昆你啦，我明嘅。咁你要唔要啊？咁样，咁我大佬我嗱临俾咗30,000 几蚊佢，其实呢家谂啊点样走噶啦？咁啊，佢话诶，咁不如。倾下偈先啦，大家一场就算唔搞嘢都咁样，咁就嗰晚咧就独各自就瞓着咗啦，就唔知点样中间讲下嘢，咁就过咗一晚，就俾人 check 咗一晚30,000 yen 咁样。 喂， 30,000 yen 都唔算好， 唔算多，可以佢话咪买有经验咯。 你30,000 yen 你想食个 A V 嘅，你食呢啲执到啦，你太天真啦，黐线。 咁 啊， 你会唔会咁火不对板啊？ 唔 系 啊，太 夸 张。佢话而家咧，因为咧呢啲因为日本而家经济都唔好，其实咧呢啲咁嘅色情场所咧，好多大陆人已经进驻咗，所以其实入边有渗入咗好多大陆文化，即系昆凌。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 氣氣炸，日本氣炸要小心啲。 同埋好老實啦，你去之前啊，佢話佢係宅男，一定上網無數啦。咁你點會冇可能會收 料先？哇！你唔做呢個搜集資料嘅咩？搞錯。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，你都知道講英文咧，你去到嘅話咧，你一定已經係佢聽得出你嘅日文唔純正，你嘅日文唔純正，知道你係水魚嘅話咧，其實佢揾翻嚟嗰啲女仔，就算靚都好啦，都係中國女仔嚟嘅，都係中國移民嗰啲。 講 係 咪咁啊？ 就算唔係中國， 佢扮佢嗰個女仔會扮日本妹，因為扮咗日本妹就高價。 因為其實好多外國已經去日本讀書嗰啲咧，就其實係大陸人， 但 係識講日文， 識講日文， 以為佢日本人咯。 因為個樣你分唔出噶嘛，如果佢 咁啊，係化完妝，調完妝之後個樣， 佢哋嗰啲妝嗰啲妝容已經變咗日本人咁妝容。 即係起碼你叫做舒舒服服，我呃咗你嗱，你頭先搞嗰個咧就唔係日本妹嚟嘅，係大陸妹嚟嘅。不過咧就係呃咗你就話呃咗你，你個心就係話誒我。我今次是玩了个日本妹咁搞嘅咋，但你其实你冇玩日本妹，你都系玩咗个中国女仔，不过系搬咗过嚟呢边读书又好，甚至乎系华侨又好咁样。 咁死啦！公主你识日文流利日语，有一日如果 你可以扮， 你可以去扮啊！扮完个乔装之后，跟住你就全程讲日文咯。 到我一日冇扮开，我都冇。 系啦，跟住公主你自己搞完日本妹，原来。 我 香港人嚟 嘅，不过佢话嗰晚佢真系觉得好似变鬼咁啊，翻到香港要定惊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惊佢嗰个肥婆扎埋你啊！ 系啊，真系话哇有钱收，咦啊都 反而系 都几靓仔喎！ 你唔好掂我，大佬，我就系想快完成啫嘛。 我唔想第一次就俾咗呢个肥妈， 好笑啊！另外嗰个宅男，哇你做咩？你嫖到个双破历史啊咁啊？ 喂喂，你本身都唔想俾你知噶，佢如果唔系俾人呃咗之后咧， 我就问你，琴晚你去咗边啊，大佬？你走咗去，跟住佢就好。知唔以對咁樣就講咗出嚟咯，爆咗出嚟。 跟住你哋有住笑 啊，同笑到反曬台咯，大家。 我而家見到張相我都想笑。 咁其實我想打俾你叫我求救嘅啦，但係佢已經冇呢個時間，因為佢驚到咧，即係我都唔知佢做咩事啊。总之就好奇怪啊！ 即系谂住我都谂住一叫阿嘅想你安立到咁嘅样，点解出到嚟原来百两金咁样争咁 Q 远个大佬？ 叫鸭系贵过叫鸡噶， 系咯？ 即 系 你仲足你即系你付出嘅钱，你要成正比咯。我只可以话， 同埋佢哋嗰啲马夫即系我哋香港俗马夫，佢哋叫做叫咩啊？咩男妓啊？唔系好靓嘅名叫做咩？ 公关 公关嗰啲样咧，哇！完全系可以做明星 嘅。我今日就系话，我就去韩国旅行就系遇到啲男公关咯， 公关咯， 就喺度撩我咯。 但系佢讲嘅男公关唔系喺架步里边，佢喺街嗰度撩佢。 系啊， 咁 即系呢个奇出奇啊嘛。 你落答 咩啊？冇啊，佢就我即系 咁，你知讲咩咩？又唔 因为我朋友系识韩文嘅，我就哇好靓仔啊！呢个真系好似明星咁样嘅大佬。 咁佢点样嘅咧？你上嚟饮杯嘢啊？请你 佢诶，你系咪游客啊？咁个 系啊，佢就喺游客区条街度咁样嬲佢。 会唔会有啲咩地方想去啊？即系我就撩我哋嘅，跟住然后个朋友识韩文，咁样倾开偈先之后，喂男公关嚟喎呢个，跟住唔通我好有钱俾佢感觉咁样，所以就系咁样样咯，系咯男公关啊。 喂，韩国水准应该 OK 嘅而 家。 系啊，嗱讲真啦，我要澄清少少先，你头先讲嘅叫马夫咧，系另外一样嘢嚟嘅。 唔系咩扯皮条？ 扯皮条同男公关系两回事啊！男公关系唔系佢哋嘅职能唔同噶。我帶住， 但我見佢哋全部都 係馬夫係講緊咧，我帶住呢班女女，或者帶住呢班仔仔，我唔係賣身嘅，我只不過係話客人同公關之間嘅橋梁， 即係 leader， 我帶住 咁 樣。 公關唔係都係做嗰啲嘢嘅咩？ 公關係做，但係好多時嗰個 leader 咧，即係我哋叫馬夫或者叫做媽咪又好，爹哋又好啦，但係佢就唔係話真係奉旨要。同你玩嘅，同個客玩嘅，咁當然佢要打個關係就話，喂，嗰啲媽媽神啊，你有冇睇戲啊？ 即係類似話你想要啲咩質素嘅，我幫你揾。 係啦，佢唔係賣㗎， 變咗男人做咁樣。 男人做咁解啫嘛。 咁啊，哇！咁佢哋其實都幾開心啊，咁咪又唔使落場。 所以頭先阿奶色講嗰樣嘢同你講嗰樣嘢 唔同嘅， 唔係嗰回事。 我一直以為係一樣嘢嚟嘅，我仲以為 唔係嗱，有陣時 公關啊，你講到 有陣時咧，媽媽神啊嗰啲，可能有一啲客咧，佢都會俾服務佢都未頂，但係就唔係奉旨嘅。 即可能情投意合啊，或者哦你个客真系沟到我，咁我梗系咩啦，系咪先？就唔系话逢客我都要俾嘅，都要俾嘅。 熟客嗰啲咪接 啊？有阵时啊，就算啲小姐都唔系逢客都俾啦，即系可能佢都会要拣啦，系咪先？有阵时啊，系咪先？ 喂，俾呢个价钱，我宁愿如果系我咧，就会去食下呢个人体寿司啊，有靓女夹下系咪？又可以喺靓女身上。 人体寿司你有去过？ 咩啊？我有啊， 系好似叫人体城， 即系其实系冇啊。总之系个靓女咁样就除晒衫咁样摊喺度。其实佢哋意思就佢哋就系一个器皿嚟嘅啫，系一个器皿嘅装食物嘅啫，但系好贵嘅。我咧点解会去到有份食咧？就之前间公司咧个老细咧就好钟情于日本一啲咁 偏 嘅咁嘅嘢嘅。咁咧就带我哋一齐去尝试下呢人体寿司。佢话：你哋睇得多啦，你哋都冇钱食噶啦，咁样诶好啦，一齐食啦咁样。跟住咧就。 咁你夹咗嚿咩食啊？ 咩啊？ 咁你夹咗嚿咩食？ 认真啦，我就真系冇喺啲特别部分嗰度嘅，我真系喺个肚腩嗰度算。 唔系你夹嗰嚿系乜嘢？ 咩寿司啊？ 咩寿司啊，大佬？成日都去， 即刻谂咗个部位。 你成日 focus 咗去嗰样嘢。 因为令我谂起同台其他 男仔， 平瑞芝咁高一系完全唔喐噶咯，嗰女仔 唔喐噶， 喺度 唔喐噶。 蒲嗰啲咧就一定系唔喐，总之系扮一个只碟啦。 我就听佢食屎喎，系。 哦，食屎我知道。 嗰啲我听过，好味嘅。你中意嗰啲，我中意。 唔系呢个人哋听讲啊嘛，即系好笑咯，觉得好有趣。 直头系 book 咗嗰个女仔咧 ，book 咗佢唔知两个礼拜咧，佢之前要乜嘢都唔食，佢净系食你拣俾佢嗰只。 哦，食物， 即系嗰啲食物噶嘛。咁所以出嚟嗰个成品咧，就先至会系最你要求、最你要求嘅嗰个味道噶嘛。系啊，我知呢、這个， 啊啊、 即系我唔系日本通，我都 贵噶，嗰个都贵噶，嗰、那个 超贵啊！ 有 个 有趣嘅咧，就系、是、有个贩，你知好多日本系好多贩卖机噶嘛，即系咩嘢饮啊、杯面啊、嘢食，但系有个应该你哋未见过，就系、是、底裤啊，但系系咩底裤咧？系着过嘅底裤。可以按嚟買喎， 睇咗嗰個著底褲嗰個人嘅樣子，跟住就揀佢著嗰條底褲咁樣咧， 就可以買，因為佢哋有即係個癖好咧，就 係 戀 物癖， 戀物癖之餘咧，佢要著過啊，要你啲女仔著過。 喂，咁啊大鑊啦！如果佢譬如佢著過，咁如果佢成個禮拜都冇人買，咁嗰個底褲會臭臭咯。 哇！呢個唔係諗到， 唔係佢係越臭佢越中意㗎，係 啊， 中意係啊，佢係中意嗰陣味㗎，嗰啲 佢嘔得。原来咧，佢系中意噶， 系真嘅。 我想话俾你听，我之为之前我咪话俾人偷拍嘅，嗰个男嘅都 有呢个癖好， 未还俾我噶，我着过噶，可能佢啲恋物癖。 哎呀，好呕心，好 讲。唔系嗱我可以讲少少啦。香港咧，我以前我女朋友我都佢都遇过嘅，就系话。咩咧？ 預告俾人買啊！ 唔係，你聽我講先。佢因為佢屋企咧啲鞋擺曬出邊噶嘛。因為我之前咪同阿賴聲應該知，我嗰陣時個第二任女朋友咧都幾省鏡嘅，即係出街都俾人望啊嘛。咁啊試過就話俾人偷咗啲鞋。系啦，即系 偷索咯， 即系定期偷喎，仲要，即系因为呢啲唔系啲咩 贵嘢， 唔系贵嘢啦，咁啊净系偷佢两姊妹，因为我个女朋友佢个妹妹都几靓嘅， 啲鞋摆出去嘅，即系嗰啲原 即系冇咁多房，冇咁位置嘛。 佢哋惯咗摆嗰度啊，但系有啲男人真系攞咗佢哋鞋嘅。 可能闻啊，就唔会闻到， 唔会当场闻，应该攞走啫。 变态啊！ 咁你话买底裤呢啲，其实系都系有市场噶，可能真系。 系啊，买开个裤落嚟闻啦。 咦，香港未有喎，嗱，可以做啊，大家有兴趣啊？ 好核突啊！呢件事 啊，呢个我响我咪但系咪台湾咧？好似话上网咧有人买呢啲嘢噶，即系 最新咧买联络方法。买联络方法，但系一个朋友机叫做朋友贩卖机，即系话嗰个贩卖机嘅嗰个老板咧，就去揾一啲女仔或者男仔，就攞佢哋嘅号码。嗱，其实就要得到佢认同嘅，即系话阿赖色，嗱，我而家咧就有部贩卖机喺旺角嘅，咁就我就会攞你张相，咁就同埋攞你个电话号码，咁我就会写喺嗰只扭蛋里边啊。咁咧就你咧原来900蚊，阿公主咧就1000蚊，咁就摆喺度咧，即系。 即系啲人咧， 一百蚊嘅， 即系啲人咧望到张相，咁跟住咧就会愿意俾呢个钱咧去 call 翻佢，咁就咧就话我嗱我就话嗱我就话定翻，唔系交朋友嘅纯粹， 交朋友， 纯粹交朋友嘅，即系扭，即系嗰个扭蛋， 同扭底裤嗰度， 即系个扭蛋里边咧系得一张字条嘅啫，就净系写咗你个名同埋电话，咁跟住佢就会可能联络你啦，咁就同你倾诉嘅。純粹是這樣的， 原來小咪不用去那些交友 APP， 是啊，賣就行 了， 但是900元喎，有些 做朋友嘛，你現在上網認識朋友都沒有錢的，你現在有人見到你的樣子想認識你就已經立刻有900元先了， 是啊，就扭蛋 那 裡， 那如果另外服務那些呢，有沒有說的， 那你私底下談另外服務，這個是朋友販賣機而已，即如果突然間來了個那個金城武買了你，那你們私底下有什麼東西不理你的嘛，大佬啊， 逼你 哎呀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 我們這節夠時間了， 有夠夠，我們還有， 我們再回來再談。